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36集，刘万胜、林倩大惊失色，白若瑶不动声色地向后退两步，握紧蝴蝶刀的刀柄，只有单手撑地的唐默仿佛没发现狼人回来了。他凝神听着耳边那道低沉的男声，傅文铎的声音稳稳地传入他的耳中，他只说了简单的几个字，语气也不急促。可是唐默知道，如果不是发生了紧急的事，对方不会打扰自己的游戏，也不会什么多余的问候都不说，只说 唐默，帮我开启存档器。 唐默根本没时间回应，他伸手便放进口袋里，准备在火鸡蛋上画个 S， 可是他的手刚刚碰到蛋壳，狼人一脚踩在地上，好似地震，地面剧烈颤动，一道深深的裂口从狼人的脚下裂开，将大地分裂成两块。 你们这群没用的家庭教师！ 唐默向外翻滚两圈，稳住身形，他再次伸手放进口袋，打算再画出 S， 谁料狼人一个抬头便盯向他，直接冲他而来。 哼，就从你开始，你说你为什么没让这个该死的小女孩读书？ 靠！狼人后腿蹬地，整个人跃到空中，好似一颗炸弹，轰隆一声将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洞。他身形巨硕，宛若巨人一样横冲直撞，偏偏并不笨拙，速度快得惊人。宽敞的院子里，狼人妈妈砰砰砰地飞奔，锋利的狼爪不断刺向唐默，一人一狼在院子里你追我逃，形成两道黑影。狼人的目标是唐默，其余三个玩家自然躲避，不打算帮忙。唐默早就猜到狼人实力强悍，要杀了玩家轻而易举，但他万万没想到这狼人的实力竟然强悍到这种地步。虽然没有狼外婆、圣诞老人那种恐怖的压迫感，却也不会比他们差多少。唐默一边躲避，一边把手伸进口袋里，想画出 S， 然而狼人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一开始他的手还能伸到口袋里，后来他连放手进口袋的动作都做不了了，只能抓紧一切时间逃跑。狼人跃到半空中，黑色的身体遮挡阳光，怒吼着朝唐默袭来。唐默在地上打了个滚避开，狼人又是一爪攻了上来。唐默目光一冷，双手叉腰， 还我爷爷！ 炽热的火焰从他的口中喷出，打了狼人一个措手不及。烈火铺天盖地而来，起初狼人还不断避让，当他觉察到这火焰的温度后，冷笑一声，从腰后拔出一根狼牙棒。 你们这些人类老师就会这些歪门邪道，不知道好好教书。 狼人双手执着狼牙棒打转挥舞，黑色的狼牙棒舞动得极快，形成一道圆形护盾。狼人阴险地笑了起来，一边挥舞狼牙棒，一边接近唐默。从表面上看去，狼人找到了抵抗火焰的方法，只要他一步步接近唐默，就能一把把他抓住。然而就在狼人放松警惕接近唐默的时候，忽然唐默闪身跑开，火焰倏地消失。狼人还在挥舞狼牙棒，火焰突然消散，他微微一愣，有了三秒钟的间隙。借此机会，唐默一边跑一边把手伸进口袋里，在剧烈摇晃的火鸡蛋上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 S， 刹那间白色光芒在火鸡蛋上闪烁起来。唐默松了口气，转身再迎接狼人的攻击，谁料狼人握着狼牙棒怔怔地看着他，过了一秒突然扭过头看向林倩，锋利的牙齿留下几滴湿哒哒的口水。 在旁边看，以为我就不吃你了吗？你这个人类女人，细皮嫩肉的，你为什么不教那个该死的小女孩好好读书？ 林倩错愕地睁大双眼，当她反应过来时，狼人已经一狼牙棒砸了下来。林倩狼狈地躲开，手臂却被砸断，整只右手以扭曲的姿势向外翻折。 你这个没用的家庭教师，我要吃了你！ 情势陡然转变，狼人不再追唐默，反而追着年轻女人，用狼牙棒不断地攻击她。 林倩实力是四人中最差的，两分钟后他已经浑身是伤。狼人抓住他的失误，挥舞狼牙棒击打他的头部。林倩脸色惨白的从口袋里抛出一只白色小瓷人玩具，狼牙棒击打在林倩的头上，发出恐怖的骨头断裂声。他吐出一口血，整个人向后飞去，林倩的头上血流不止，可是他居然没有死，摔倒在地后立即爬起来再逃，那只小瓷人应声破碎。狼人见状也不吃惊，他残忍地咧开大嘴，一脚将小瓷人的碎片踩成齑粉。当林倩跑到刘万胜、白若瑶附近后，狼人又扭过头再攻向刘万胜。院子里，小女孩被困在格子中央，可怜地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母亲将这四个人类当猴耍。又捉弄了一番刘万胜后，狼人再去攻击白若瑶。四个玩家中，就唐默和白若瑶有实力与狼人周旋。他攻击白若瑶的时间最短，才过了一分钟，狼人忽然停住动作，他硕大的狼嘴动了动，声音嘶哑。嗯， 这味道。 马赛克也吸吸鼻子。唐默站在院子的角落里，警惕地盯着突然停住的狼人。过了片刻，他终于嗅到了空气中那淡极了的味道，烤火鸡的味道。狼人绿色的眼珠动了动，低低地笑了两声。 时间来不及了，葬礼就要开始了。不管是谁，现在他的这只火鸡是我的了。 说完，狼人将狼牙棒别到腰后，转身一跳，跃出了北大校门。他一走，黑塔没有起伏的提示音立刻响起。 叮咚，第五局，玩家可前进步数5，请玩家回到自己的格子，准备开始游戏。 一切和之前没有任何差别，好像狼人根本没有出现过。黑塔又冷冰冰地要求玩家开始游戏。唐默和白若瑶情况还好，没有任何损伤，被狼人追杀时最多有些碰伤，现在也完全恢复。刘万胜和林倩的情况则有些不妙了，两人身上有不少伤，青石砖地面上全是他们的血，尤其是林倩，这个女人的右手臂彻底断了，此刻她的手完全被一层皮牵扯着才没有掉下去，在空中无力地晃动。但是谁都没有时间去顾及自己的伤。不知道狼人什么时候会再回来，按照常理他去参加一个好友的葬礼，应该是葬礼结束后才会回来，可是他现在突然回来了，说是忘记带一个祭品，说不定下一次他又忘记带什么，突然回来又突然离开。蓝色光魔升起后，刘万胜快速地对唐默分析道，他正准备再说说自己的推测，却听一道冷静的男声响了起来。 他肯定会回来第二次，这个游戏的结局是玩家通关，或者玩家被狼人杀掉。 唐默的语速有些快，他没有给刘万胜说话的机会，直接说， 忘记带祭品只是一个理由，他回来的目的是消耗玩家的体力，同时给玩家造成时间压迫感。如果参加游戏的四个玩家一直僵持着不肯快点做出决定，选择通关游戏的方法，他的到来让玩家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甚至做出过激行为。 刘万胜一愣，过激行为？ 如果参加游戏的四个玩家是认识的，刚才那四局游戏他们很想淘汰对手通关游戏，但是碍于情面不好直接说狠话，但这次狼人来了，让他们清楚地明白不通关随时可能被狼人杀死，很多之前想做没有做的事现在就全部可以做了。如果是正常的游戏，我们下一局游戏结束有人会死。 刘万胜心中一凛，你是说他那个神经病白若瑶要杀人？ 唐默冷冷地看着他，语速很快，他早就想杀你。 刘万胜噤声，确实白若瑶早就想杀了他，如果不是有唐默阻止，刘万胜早就死了。通关这个游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淘汰对手，杀了对手场上只剩下自己和队友，那么随便开一局游戏很轻松的就能获胜。然而唐默不可能这么做，也不会允许白若瑶这么做。唐默抬起头，发现白若瑶正眯着眼睛看着自己和刘万胜，两人视线对上后，白若瑶朝他挥挥手，唐默直接扭过头，脸色有些难看。刘万胜以为唐默是觉得局势不妙， 和他一样担心狼人再次回来。他说， 实在不行，我们四个人合作吧，这是最好的通关方法。 唐默定定地看着他， 不可能。 刘万胜惊讶地说， 你不同意合作？ 他以为唐默肯定同意合作。 在狼人出现前，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狼人出现后，他不会同意合作。 唐默手一指，指向了站在自己对面的娃娃脸青年。白若瑶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是灿烂的阳光下，他微微一笑，露出一个恶劣的笑容，仿佛在肯定唐默所说的不同意合作。刘万胜不解道， 为什么？ 刘万胜没觉察到之前一直镇定思考很少发言的唐默忽然之间话变得有些多起来。唐默快速地说， 因为狼人下一次出来最有可能死的是那个女人，接着是你，然后是我，只有他死不了。 唐默的话在刘万胜的脑子里不断回荡，他不断地思考这句话的意思。突然他瞪直双眼， 等等，优先级？ 唐默没有开口。是的，优先级。刚才狼人回来十几分钟，除去一开始怒斥小女孩没有看书和最后突然离开，中间的十分钟他依次攻击了唐默、林倩、刘万胜和白若瑶。正常人被狼人追杀的时候肯定没心情计算自己被追杀多久，更不会计算别人被追杀多久，但是唐默一直在心中默算时间。狼人追杀他整整四分钟，时间一到立刻换了对象，林倩是三分钟，刘万胜是两分钟，白若瑶是一分钟。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